各位同学，我是安卓开发高手课的编辑，很高兴可以和你分享专栏里同学们自己的故事。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有新的视角。专栏便是给了你一个高手的视角，让你重新审视自己工作中处理问题的方法，掌握新的技能，进而让自己也成为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一定是艰辛的，但只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大有收获。下面我来给你转述几位同学的故事，听听他们是如何学习这个专栏的。我是 Kenny， 来自广州，加入到安卓开发高手课是希望自己可以深入学习一些安卓的高级知识。学习的过程总是枯燥的，我的方法是保持兴趣和新鲜感。你可以把专栏的课程当作是一本武功秘籍，每一期就相当于一种招式，这样就会很有期待。我基本会在专栏更新第一时间就学习一遍，然后再结合谷歌查找跟专栏相关的知识点，把它们融会贯通。另外，专栏里提供的练习我也会自己先思考，然后再尝试去写 demo 验证，最后跟老师给的 sample 进行对照，对比分析我和老师给的方案的优劣。如果你正处学习的迷茫期，我建议首先学习前先带着问题，比如专栏更新后先想想自己在工作中是否遇到过和这期主题相关的技术问题，然后就是兴趣了。对技术始终保持兴趣，学习的动力也会更充沛，在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思考。我目前学习最大的收获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对待黑科技也会更慎重了。最主要的是思维得到了发散，解决问题时也会多考虑如何举一反三。我目前在从事产品性能优化的工作，我的2019年小目标是期待2019能把产品做成竞品间各项性能指标第一。我是 ZYW， 目前在从事移动端开发，从2008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十个年头了。我主要是在更新当天晚上看专栏的内容，看完后再做练习，遇到不会的内容会去搜索相关的知识点。在当下，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焦虑肯定是有的。坚持学习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毕业十年了， IT 编码也十年了，现在还在坚持， IT 技术更新很快，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不要怕困难，更不要放弃。我的2019年小目标是好好的工作，好好照顾家人，能在安卓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坚持。我是欧文，工作三年做过 OA 和手机的项目，目前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负责海外工具类开发。订阅这个专栏主要是听过江湖上邵文老师的传说，再加上我对讲的内容也比较感兴趣。一般专栏更新之后，我会选择第一时间听一遍音频，或是在上下班的地铁上，或是在睡觉前，我会利用零碎时间反复听音频，把整片的时间用来反复阅读课程文章，然后根据文章的 sample 自己亲自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坑要爬，需要自己补充老师提到的知识点，专栏的篇幅也有限，有些知识点就需要自己去查找资料来学习。所以一篇文章我会反复阅读，反复查看相关知识点，反复实践，遇到不懂的就问邵文老师、同学和同事，然后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总结，争取自己也能写一点总结分享出来。坚持学习的过程，我感觉自己拓宽了知识面，对知识点的体会也加深了。移动开发领域大佬高手如云，必须孜孜不倦的学习和交流，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并且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专栏整体来说适合爬坡进阶，如果坚持学完会有很多收获。有些知识点我平时没太注意，或者有些知识点平时干脆都没听过，学完给我的感觉，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应用开发，还有太多可以精深的东西。大家好，我是 Seven， 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在某家医疗公司担任安卓开发，主要做的是摄像头开发，实时分析相机预览数据这块，之前还做过一年的视频点播和直播的底层开发。在这两年的工作中，一直想把自己的半吊子基础给打实。说来也巧，曾经的项目中用到了 Tinker， 也就顺理成章进入了 Tinker 交流群，也在群内交流了一段时间。某一天，邵文老师在群里推荐了他的极客时间专栏，与此同时，众多著名安卓大佬和公众号也争相推广，我已经站不住了，技术的浪潮已经向我扑来，我非接不可，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次深度成长的机会，所以我选择了订阅，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吧。刚开始时我是很用心的每天都听，然后课后 sample 也在认真做，但当我发现 sample 搞不定的时候，我就改变了学习态度，专栏更新我也及时阅读， sample 做不出来就放在那里，反正保持同步阅读专栏，有时也在专栏里留些无关痛痒的话，以为这样就是学习。直到某一天，专栏出了一篇文章， 让 Sample 跑起来，热点问题答疑第一期，我才恍然大悟，自己当前的学习状态不对，不应该这样来学习，应该一丝不苟，脚踏实地才对。那时的我只是看上去在学习而已，实际根本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我改正了自己的态度，重新打开第一期，重新学习，认真阅读并理解文中的每一个字，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看文中给的链接或者自己查资料慢慢摸索。后来发现这样学习虽然慢，但是我心里很踏实，而且学到的东西其实不只是专栏中的内容，因为在查资料的时候总会查到别的东西可以顺带学习，并且做了笔记。我现在的学习状态大概就是这样，我还是很满意自己做出的改变。专栏从开始看到现在这么久了，最主要提升的是我的自觉性，看到不懂的知识点我并不会害怕，而是想着要怎么去弄懂它，也不会消极地对待所谓高深的知识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脑袋里面想的是要去解决它，先试着自己去解决，解决不了的话说明知识不到位，需要深入学习。如果你觉得专栏里的知识很难，也不要消极对待，很多大的知识点都是由许多小知识点组成的，只要分而治之就可以很快建立自信，并且这些小的知识点排列组合会产生无数种知识，所以这里也建议同学们认真对待基础知识，比如专栏里提到的 Linux 有关的知识，这些都是保质期很长的知识，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坚持下来。2018年已经过去，我在2019年小目标是希望2019年的自己能够对移动开发的基础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希望自己能够在安卓源码分析研究这一块有大的长进，一起加油吧。我是小杰，一名工作接近四年的安卓开发，坐标广东东莞，公司是做儿童电话手表的，我在团队中负责性能相关优化以及组件化优化方面工作。由于目前的工作任务专栏有所涉及，加上身边同事的推荐，所以想从专栏中借鉴学习老师的各种经验。由于工作原因，我一般的学习时间主要是在晚上，我会根据自己对当前内容是否感兴趣以及是否感觉重要去学习并完成课后的练习。通过专栏，我收获了一些老师的经验之谈和对某些方案的思考，能力也有所提升吧。我认为学习还是靠个人毅力，每当学习感到枯燥或者遇到障碍时，可以沉下来问问自己开始学习的目的，重新调整自己，再一步步看下去，终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我的2019年小目标是希望自己能够实现一个性能监控分析。我是西怡，我订阅专栏的目的是想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能力，我主要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学习专栏，并且会做一些笔记，但专栏的作业和练习我坚持的不够。我觉得学习专栏时感觉难是正常的，如果不觉得难，就说明这个专栏对你提升有限。我认为还是贵在坚持，一遍不懂就多看几遍，多练几遍，勤能补拙。我们学习都会有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给自己打打气。同样，我觉得安卓开发基础真的很重要，我感觉自己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要补。通过这个专栏，我看到了大公司在移动开发这块使用的比较新的技术，确实拓展了自己的视野。我的2019年小目标是希望把 Kotlin 和 Flutter 用到项目中，把从专栏中学到的东西落地到项目实践上，也希望自己有更高的收入。我是志伟，从12年开始在芯片企业从事安卓 ROM 开发，15年开始在移动互联网企业做安卓开发。我希望可以从专栏里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安卓现在的开发技术，领略邵文面对异级 APP 各种技术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处理方法。专栏更新当天晚上我都会认真学习，通过专栏里附带的外部资料，自己查询网上其他资料和专栏提供的 sample 进行练习，从中提炼自己需要的知识。我还会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以前的经历，推敲一下自己在面对专栏里的问题时如何思考，我会怎么去做。专栏涉及技术面广又有深度，花时间深入钻研肯定会有很大收获，比如我自己通过学习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对一些技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很多问题也有了解决方案。专栏定位高手，肯定有觉得难或者不懂的知识点，这就更需要坚持，因为这正是成长的机会。另外还可以直接在专栏留言区跟作者进行交流，从中我也获益良多。邵文经历过多个 APP 日活过亿的成长，期间面临的各种技术难题也是其他 APP 共同存在的，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通过专栏可以以高度浓缩的方式经历一遍，这也是十分宝贵的收获。我的2019年小目标是朝架构师的方向一路走到黑。听完身边同学的故事，你有没有想和其他同学分享的故事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也写写自己学习专栏的方法和体会。 我们会选出点赞数最高的三位，送出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你的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